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介绍边一位诗人呢？ 今集其实介绍嗰位诗人呢，前一集呢其实有讲佢一首诗叫《穷人》嘅，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呢？咁佢系美国嘅一位好重要嘅诗人，叫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咁其实佢嘅重要性呢系越嚟越显示出嚟，而且呢我通过最近读佢一本呢个中译本嘅诗集呢，我发现其实佢同香港诗歌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其实从我哋前一集介绍佢被翻译到嚟香港啦，同埋其实我都亦都喺雅思啊等人呢，即係嗰陣时香港嘅诗人嘅文章入面有提到过佢。其实佢係一个好重视呢写日常生活，同埋写用好平凡嘅语言去写日常生活嘅诗人。而且呢佢係被视为呢意象主义嘅最坚定嘅一位，即係秉持意象主义嘅诗人。其实大家一路我哋一阵会讲嘅所有诗呢，都可以体现到所谓意象主义喺佢身上嘅表现啦，係比其他比如话首创意象主义嘅庞德啊，或者另外几位诗人更加明显嘅，就係话佢始终坚持呢就用意象不用思想嚟写诗，即係佢係好反对喺诗入面呢，即係又辩证啊，又搞到好玄奥咁样嘅。但係佢会用最直接嘅意象，有时睇上嚟呢你会怀疑咦係咪诗呢？但係自从佢开始呢，就大家开始就会諗，哦，诗唔一定係要好高深，或者係要入面有好多转折好深奥嘅，咁而系咧喺日常生活嘅片段咧，佢可以将佢剪裁为一首诗。 呢个正正就系我想问阿廖伟棠，因为有时见啲诗人嘅作品咧，有时一讲到话，哇，日常生活去入诗啊，系咪好早期嘅诗人其实一定唔会掂呢个日常生活做题材？ 尤其系即系汉语嘅诗人啦，即系我哋一直会觉得，哇，诗系呢个即系万般皆下品，诗系最高嘅吓，而且咧一定系要凝练啊嘛，我哋成日讲含蓄凝练。咁其实好似威廉斯嘅诗都好凝练好含蓄嘅，但係佢个凝练含蓄呢就有啲似即係日本排句嗰种，哦，佢係一个好瞬间嗰瞬间嘅强烈嘅印象佢传达俾你，但係佢唔会附加好多嘢，佢唔会去话，哦，呢首诗係好悲哀嘅，或者呢首诗係关于世界文明嘅点样点样，佢唔会讲嘅。但係当然啦，我哋作为读者有佢有啲诗我哋亦都可以读出呢种心意，但係佢自己呢好强调佢係唔讲思想嘅。 咁我哋跟住落嚟呢就要听一听佢嘅作品啊，暴雪。 暴雪，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雪，多少年的愤怒跟随着悠然漂流而下的时辰。暴雪积聚着重量越来越深，三天了还是六十年了，唉，然后太阳到处是一团团黄的蓝的雪花，毛茸茸的树木挺立突出，排成长长的巷子，笼盖野性的寂静。那人转弯了，看啊，他孤独的足迹伸展在世界上。 暴雪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 是啦，其实这首诗他自己有几句注的，这个注其实很帮助我们理解威廉斯。他说这首诗他说讲的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不得不在大雪天外出应夜诊。我还记得最后几行讲的情景，最后几行他说，那人转弯了，看那他孤独的足迹伸展在世界上。其实呢度佢讲緊係佢自己嘅。因为佢係一个美国嘅乡村医生。咁呢其实佢好多诗讲佢去帮人接生啊，或者有人跌断咗隻脚啊，又要搵佢，即乜嘢佢都要去睇嘅。有时佢仲会抱怨几句，哇，落大雪我都要出去。就好似呢首咁。但你又睇唔到喺呢首诗入面呢，你睇唔到佢嘅抱怨或者佢嘅艰辛喺入面啦。因为你睇到入面呢，一开始出现嗰个雪呢，其实又有啲似佢自己 嘅比喻啊。佢话呢个雪系既系愤怒嘅，因为暴雪啊嘛，但系咧佢又系悠然嘅。佢相对应嘅咧就系佢嗰个时间，佢系三天定系六十年，因为哦呢个雪可能连续落咗三日。咁喺北方係經常會有咁嘅情況，但係俾你嘅感覺係佢係積聚咗六十年嘅憤怒，然後哦到咗呢個時候，佢終於釋然啦，一個六十歲嘅人釋然咁樣啊，將佢釋放出嚟。咁最後呢個對比咧，就係佢自己，佢好孤獨咁樣嚇喺呢個世界上伸展佢嘅腳印，世界係好廣大噶嘛。周围雪花，即系呢个意象好鲜明咁出现喺你嘅眼前。一个人，一个医生，孤独咁样去喺呢个世界上边，佢可能去救一个人。但系呢度嘅视觉系好有趣，佢好似系喺个雪上边望落嚟佢自己咁样，即系佢自己好似系佢自己嘅上帝咁样睇翻住呢一个场景。所以呢首诗其实系1920年写嘅，好多时候啲人咧睇翻威廉斯嘅诗咧，就会觉得，咦，点解嗰个时候电视未普及，电影都系比较罕有嘅？ 点解佢有咁嘅意象？ 系啦，佢好似系用一个镜头去思维嘅， 系啊， 系啊，即系好呢样嘢对后嚟嘅诗歌影响好深嘅，即系点解？比如话雅思嘅诗都系啦，佢好多时候系一个镜头一镜到底咁样完成一首诗咁样。其实电影同诗之间嘅关系从意象主义开始。 咁即係其实威廉卡洛斯可能如果佢鍾意嘅话之后佢可以成为一个电影导演都唔定。 係呀，其实佢每一首诗都好似一个独白嘅镜头咁样。跟住嗰首呢係佢最出名嘅诗，亦都係佢最简单又最难明嘅诗。 红毒轮车。 红毒轮车，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许多都取决于一辆红毒轮车，雨水悠得晶亮，挨着那群白鸡。 红毒轮车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 非常之奇怪的一首诗啊！有些人就质疑他说，哇，一个句子而已，你分成八行就是一首诗啊。其实他讲的很简单，他即是落完雨之后，他行出，即是他住在农村的嘛，咁他们啲美国啲农民都有啲嗰啲独轮车推嘢的嘛。 即是单轮车。 是啦，单轮车，他一睇到一个红色的单轮车，咁红色嗰啲红色嘅油漆嘅车被雨淋过之后是很鲜明的嘛。再加上周围有啲白色嘅鸡喺度围绕住佢咁样。咁呢个场景呢就令佢即係觉得印象好深刻，佢就用白描嘅形式寫低咗佢。咁但係后来啲人呢又帮佢附加好多心意。比如话佢第一句，点解佢话好多嘢都取决于呢样嘢呢？ 係啦。 係啦。即係我諗係对于嗰一刻嘅佢嚟讲，呢个世界就剩返呢个意象。啊，呢个意象呢改变咗佢好多嘢。可能比如话令佢觉得好愉快好愉悦。佢对雨季嗰种郁闷嘅一下子就让呢样嘢呢就荡清咗佢。即係扫一扫而空，即係可能长期阴雨之后你出嚟你见到淋完雨跟住出返太阳嘅嘢呢嗰种快乐。但有人又认为呢样嘢係一种所谓嘅现象学啊，万物係互相依存嘅。当呢样嘢俾你抽离出嚟嘅时候呢，比如呢个独轮车喺呢个农庄嘅周围嘅所有嘢抽离出嚟之后，佢变成咗呢个世界嘅一个支撑点咁样。咁呢首诗係佢最有名嘅诗。可能就是因为它既简单又复杂，即而且大家都，而且译本，就算中译本我都看过可能接近十个。有人将第一个许多都取决于翻译成那么多东西依靠。即是那个人呢，他又想象是很多东西绑在那部车上面。但我看回呢英文呢，我忘记英文是怎样，但我有对比过的，应该是那个取决于是译得最好的。 最接近。 是啊，因为他未必是真的东西挨在他上面的。 是、啊、是精神上 的。是精神上。那其实这首诗呢跟他同时代有一首美国诗呢，我都提一提大家可以找来看的，就是史蒂文斯写的，叫做谈子一个 一个情， 系佢写嘅一个情喺田纳西州嘅一个情。佢话有一个情摆喺田纳西州嘅一个山坡上边，跟住所有嘅事物都围绕住佢旋转，佢成为田纳西州嘅中心。我觉得系同一样嘅主题嚟嘅，即系喺呢个时候，所谓现象学咧，系将人同物系等同啊！我哋人类唔系个世界嘅主角嚟嘅，可能系呢个独轮车系呢个世界主角，可能系嗰个情。是一个世界的主角。 咁呢个时候你改换咗观看世界嘅角度咧，你写嘅诗就唔一样。 系，哇！呢度唔单止独轮车啦，仲有一群嘅白鸡啦。 呢群白鸡咧，人哋话哇好中国画咁啊，即系好似嗰啲中国有啲工笔画咧，就系咁样噶嘛。即系嗰个颜色嘅对比，白同红嘅对比，其实仲有啊啲鸡系喐紧嘅，同呢个好安静嘅呢辆独轮车嘅对比啊等等啦吓。 系咁啊，头先嗰一首暴雪就似电影啦，呢一首咧其实系似呢个画。 系啊， 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听一听佢另外嘅一首作品啊，叫做《诗》。 诗，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那猫儿攀爬过果酱柜顶部之后，先是右前脚，小心地在后脚下踩，进入那空花盆的里面。 诗就是威廉卡洛斯的作品。 这首和刚才那首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句话。 一句到尾。 而且是一个意象。但是呢，你会看到他对事物的观察是多细微。其实他写过很多首译成中文的，我看到呢都超过十首写猫的。可能他真的有隻猫这样。但他对猫的观察真的很栩栩如生。当然我们看到隻猫爬过的果酱嘅柜啊，爬咗过去，跟住咧，右脚先落地，跟住后脚又踩落去，踩落个空嘅花盆入边。其实呢啲场景，我谂养个猫嘅人咧见过唔少啊。同埋咧，你又会谂，咦，只猫系咪想偷吃啲 果酱 咧？系啦，咁样吓会有呢、這个，但系佢冇啊，佢冇加任何判断，佢冇话只猫系点样点样。但系咧，我觉得呢首诗嘅题目就叫诗咧，可以说明到一样嘢。首先咧，佢说明到啊。原来日常的咁平凡的一刻就是诗。另外呢，他赞美的是另一样东西，还是只猫，其实猫的技巧是很高的。他小心翼翼地爬过去，他又不会撞跌啲嘢。跟住他要成个人跳落个花盆入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片呢，啲猫是可以捐入一个很小的。我经常看，因为我很喜欢猫，我经常看啲猫片的。咁我觉得他入面好像讲一个诗人的技巧，可能就好像一只猫的技巧咁样。诗人可能同诗人同诗最接近的动物就是猫。嗰种轻盈，嗰种高难度，嗰种咧又唔改变周围嘅嘢，但系佢已经系发生咗一个好似奇迹咁样嘅事。 哇！呢首诗好有趣哦， 好有趣嘅。其实佢好多诗咧，我建议大家除咗睇翻呢本傅浩奕嘅新出嘅中译本啦，甚至其实佢英文诗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佢啲诗好简单，啲词全部系日常用语嚟嘅，睇翻又好得意嘅。 是，只不过好像是一个动作， 咁 就成为一首诗了。跟住落嚟呢，就有年轻洗衣工。 年轻洗衣工，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女士们，我恳求你们眷顾我的朋友吴奇，年轻利落，眼神明澈，手脚干净，肌肉在薄薄的蓝衬衫下泛起涟漪，赤脚在草鞋里，脚跟点起，不断地挪动着，寻找着新的姿势。请拿你们丈夫的衬衫给吴奇洗。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年轻洗衣工，亦都系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嘅作品。 嗱，点解会拣呢首诗咧？有一个原因系佢同头先猫嗰首诗好似。其实佢对于佢嚟讲，写猫同埋写佢呢个朋友吴奇咧，系其实系一个中国人嚟嘅。真係吳奇，而且可能係廣東人嚟嘅。佢嗰個譯音咧，我睇翻英文版係廣東話吳奇嚟嘅，係好有趣。咁佢寫過兩首關於呢個吳奇嘅詩，可能真係佢嘅朋友嚟嘅。咁係住喺佢隔離嘅一個，即係嗰陣時啲華人咧喺美國做洗衣工去，好正常噶啦。但係佢入邊寫到佢好似簡直係一個點咧？用依家講嘅話就係一個男神啊，一個好美妙。佢哇，佢嘅肌肉喺佢嘅藍恤衫下邊泛起涟漪啊！ 佢將佢嘅動態寫得非常之優美，好似頭先只貓咁樣。而且咧，你會發現佢喺度歌頌緊勞動。 嗯， 係啊，喺1919年嘅美國寫歌頌勞動嘅詩咧，真係好少啊，而且分分鐘俾人懷疑你係共產黨，因為嗰陣時係好敏感啊嘛，對呢種嘢。咁佢入邊咧。佢最有趣嘅就係呢首詩咧，簡直好似一個廣告咁樣，係嘛？佢最後佢話：啊，女士們，你拎你哋丈夫嘅襯衫俾佢洗啦，就咁樣，好直接咁樣。 真係似一個廣告。係 啊，係啊，即係你會估唔到一首詩係可以咁樣寫嘅。即係當然啦，我依家我可能都會寫一首詩，寫我一個朋友係可能喺香港話啊，我呢個朋友佢係一個 sales 嚟嘅，你不如你要買樓揾佢啦咁樣，即係好可能係呢樣嘢咯。但係喺呢入邊你睇到佢對一個勞動者咧，好似頭先佢對一隻貓嗰種審視啊，係同以前啲古代詩人咧，可能古代詩人會用同樣嘅詞去寫一件玉器，寫個藝術品。嗯，或者是写一个神兽啊、麒麟啊咁样，但他是用写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华人的洗衣工人。 是除了是描写一个人还可以讲他的工作啦。 是 啊。那种漂亮的。 最有趣他是卖广告咯。那他还有一首短很短的叫夜莺，又是写他的。那 都是吴奇。 都是写吴奇。他说吴奇你好像你中国传说中的夜莺、啊。因为你夜晚洗衣服的声音很好听、啊。哇，我觉得好我好感人啊。点解呢，你一个美国的医生点讲都是中产阶级啊。尤其那个时代100年前、 嗯。 他可以对一个华人的一个真是底层啦、 啊。 有一种这样的赞美，我觉得真是一个诗人才可以做得到。 是洗衫的声音可以媲美这个夜莺。 好 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致白居易的鬼魂。 致白居易的鬼魂，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工作繁重，我看见秃枝上积着雪，想想你的高龄，我试图安慰自己。一个女孩走过，头戴红圆帽，她灵动的脚画之上的大衣，由于奔跑和跌跤而被雪浓妆。除了死神这欢快的舞者之外，此刻我还会想到什么？ 致白居易的鬼魂，作者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啊，其实那个时代的美国诗人很多都跟中国诗歌有很深的关系。咁我想呢，原因是起自呢他们同时代另一位就是庞德啊，艾芝拉庞德呢，他就翻译过中国的诗。译咗一本诗集喺中国诗，而且译得好好。咁其实佢系唔识中文嘅，佢系从日文译， 即系译上译噶咯。 系啊，译上译，但系佢加咗好多自己嘢，以至于咧啲诗全部都系可以抛开中文意嘅语境嚟理解嘅。咁其实呢威廉斯卡洛斯仲衰啊，佢咧佢都译过一本中文诗集，佢系连日文都唔识嘅，佢系直接咧系同一个咧中国人合译嘅。即係嗰個人譯咗出嚟之後，佢再修飾。咁我懷疑喺嗰個過程之中咧，佢中意咗白居易。 係。 而且咧，佢發現咧，其實大家頭先一路聽落嚟咧，你大家都會發現中國詩人同佢最似嘅就係白居易啊嘛。 嗯。 嗱，我哋成日都講白居易嘅詩要即係富語能懂啦， 嚇、 啊、又即係淺白，佢以淺白著稱啊嘛。咁其實可能威廉斯覺得呢個係一個詩嘅一個境界，於是咧佢直頭就寫一首詩俾佢，即係呢個格。咗好多代嘅一个异国人啊， 系 啊，但系入边咧佢写嘅场景咧啊，同中国系完全冇关嘅、哦。 嗯， 佢睇到一个小女孩喺落完雪嘅雪地上边行过嗰个场景啊，佢话除咗死神嘅舞蹈啊，佢仲想到咩咧？我觉得佢冇写出嚟嘅就系佢想到系白居易，佢写得想到白居易咧嘅晚年嘅诗。其实白居易晚年嘅诗系好有趣嘅，佢系好多系写到佢嘅病、佢嘅衰老、佢对死亡嘅恐惧。所以到咗呢个时候，佢当佢真正成为鬼魂嘅时候咧，佢就被威廉斯咧好似招魂咁样啊，呼唤咗出嚟。咦，喺呢一刻咧，哦，我都有一个死亡嘅焦虑，我都有一个系睇到年青人。然后呢想起我自己的 年老 是啊今年的老年啊那时候呢我就觉得咦原来白居易呢跟我是有一种隔 代嘅感应喺入边咁样。 系就系、是、关于年岁嘅。 系啊，但系当然啦，佢最相似于白居易嘅就系佢嘅用词，佢写诗嘅方式，嗰种平易近人嘅方式啦。 系吓，呢首就系致白居易的《鬼魂》啊。咁啊，最后我哋要介绍嘅诗咧，就系《算是一首歌》。 算是一首歌，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让蛇等在草下，让写作用词时慢时快，犀利出击，静静等待，不忧不眠。通过比喻条和人与石头，构思事物之外别无观念，发明苦意草是我的花，可分裂岩石。 算是一首歌，咁作者就系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系啦，算是一首歌咧，其实同佢头先介绍嗰啲诗之间咧，隔咗成半个世纪以上，系卡洛斯威廉斯咧晚年嘅代表作之一。咁但系咧，佢入边重申紧嘅咧，就系佢坚持咗一生人嘅诗歌观念啊。佢话就好似佢写诗就好似条蛇喺树下边等待咁样， 嗯， 即系我哋话守株待兔啦。咁佢条蛇喺度等紧咩咧？等紧词语嘅出现。佢话佢嘅写作咧啊，时慢时快，但系应该出击嘅时候咧就会犀利咁出击。有时系静静等待，不眠不休咁样。咁佢其实呢首诗系一首关于诗嘅诗。咁佢话佢入边有一句咧，后嚟被引用为咧佢嘅诗歌捐嘅。佢话事物之外。别无观念，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嘛，只有意象，不需要讲我们思想的。思想应该等读者看完你就得出，而不是你要眷书给人的。所以最后他来了一个很优美的比喻，他说苦意草是他的花。为什么是他的花呢？他是可以分裂岩石的。我们都知道有些细细的花草在石头上生出来，他的力量是大到将块石打开了嘛。其实好像他自己的诗那样，都是很四两拨千斤的。 嗯，咁呢个就系算是一首歌啊，好有趣啊，威廉卡洛斯嘅诗。咁我哋一集又讲唔完啦，佢仲有好多诗我哋想介绍啊。 系啊，下一集咧，我会介绍一啲咧，其实佢唔系咁受人重视嘅诗，大家以为佢写嘅都系好普通嘅日常咧，但系其实佢都有触及呢个时代。 系，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